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陈万庆，淮扬菜烹饪大师，全国五星总厨俱乐部主席，曾多次代表淮扬菜赴国外表演交流，参与国宴服务，经营管理着三家黑珍珠餐厅，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陈万庆。美食爱好者们可能对米其林并不陌生，一本米其林餐厅指南成为近年来吃遍天下的中国老饕们追捧的对象。而就在2018年，美团点评正式发布了中国版的米其林指南，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黑珍珠。陈万庆是黑珍珠餐厅的主厨和经营者，他的扬州迎宾馆、趣园、扬州宴都获评黑珍珠餐厅，占据了扬州黑珍珠淮扬菜四家黑珍珠餐厅当中的三家。前两天趁陈万庆来北京的机会，我得以现场见证了他的手艺。 这是打鱼圆是吧？ 打鱼圆、 哦、鱼肉加水，然后不停的搅。 对， 对， 是水加的越多越嫩吗？ 对，这个鱼圆呢，这个跟广东的鱼丸呢它不一样。广东的鱼丸呢更多的是弹性，吃到里面比较 Q 一点。那么淮扬菜的鱼丸呢，主要靠这个水分打煮以后更嫩、洁白，更滑润。 哇，我们光看这些调料就觉得好有食欲啊，特别的漂亮。这是蟹黄都提前准备好了，然后小鱼丸、姜末、葱末、薄荷，还有 对， 这是什么油啊？ 大油， 大油 啊。这个呢？ 这是一个醋。 醋。 醋。 这个是蟹油。 蟹油。这个呢？ 这是料酒， 料酒， 然后盐， 胡椒粉 、 生姜米。 这是把这个鱼丸挤到水里头， 把它养熟。 啊， 这个小鱼丸是淮扬菜的一个特色。 捏那么小，好费劲呢，不能做大点吗？ 小的精致嘛。 啊，这费功夫啊，这菜也。 淮扬菜呢，就讲究的一个 精致， 精致。 而且我看你们用的这个汤盆，这容器也挺讲究的，是吧？就配着这个小鱼丸，洁白的鱼丸，然后用这种青瓷的感觉，那种 这种餐具，人看着比较舒服一点，是吧？更清新一点， 特别清爽、 清爽一点。 嗯， 现在餐饮已经跟以前也不完全一样，以前的餐具求大，求隆重，非常非常的气派，非常的夸张。那么现在的餐具呢，就变得非常。这个家庭化，但是它的质感非常好， 对， 是求品质。 你绿绿的小碗真的是很好看，很养眼。这就炒好了哈，最终上菜的时候是放到这种小盘子里，像荷叶边似的，这样一份一份 的 啊。 大盘也有的 啊， 小盘也有。 其实很搭哈，刚好像荷叶一样的这种碗形，然后里头是鱼丸和蟹粉。 对。蟹膏、蟹黄都有的 哦，再来点薄荷叶更好看了，黄的、白的、绿的， 对， 不光要讲味觉，还得讲视觉。再淋一勺。 陈总，您刚才做的这道菜是您新近研发的吗？ 这个扬州也有这个传统菜， 两道菜的传统菜，我把它结合起来做的。 嗯， 那么我们做菜的理念是什么呢？现在因为尤其是大众餐饮，这个怎么样让客人互动体验和从一道菜里面能够体验到这个淮扬的韵味、地方的人文。 嗯， 那么我们提出来的做菜的理念就是经典传统，市井家常，不时不时， 就是要吃时令菜，不时不时。第一个时是时间的时，第二个时是食物的时。 这个就是我现在做菜的经营几家店的经营理念吧，或者叫产品定位。 嗯， 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创新和融合。 嗯， 但是我这个创新融合呢，是在有限的餐厅里面是这样做的。我尤其是在我的传统的一个是扬州宴，一个屈原，这两个餐厅里面，我主要是讲前面三个。 嗯， 那么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实际上就是经典传统加时令特色，用蟹粉炒制的蟹粉来跟鱼圆、珍珠鱼圆来合并成一道菜。它既是一个传统的这个炒蟹粉，是淮扬菜里面比较经典的一道菜。 嗯， 清汤鱼圆、小鱼圆也是淮扬菜里面一个代表的技艺。那么将金色灿灿的一个炒蟹粉跟一个洁白无瑕的鱼圆配在一起，那实际上就是两个经典的传统的一种合并。扬州也是有水而兴嘛，多水的地方，那么就是水产特别丰富。 嗯， 那么这是很淮扬的。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时令特色。那么这个季节呢，这个那么肯定是无疑是吃蟹粉的最好的季节。 嗯， 也是符合当下的时令的特色。 嗯， 所以我想有淮扬的经典的东西，有淮扬技艺的代表，又有时令的特色。 嗯， 然后用现在的这种装盘的人的这种审美的要求来做这么呈现这么一道菜。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一方面是根据季节的不同来做这个菜。其实我们的做菜的思路、产品的定位，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经典传统做的是文化和韵味。 嗯， 市井家常实际上我们做的是口味跟风味。 嗯，光有文化都不好吃也不行，不符合大众的口味也不行。 对，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市井家常的。现在也有很多人讲，为什么我们以前都觉得地摊货好吃，或者餐馆的好吃，为什么到了酒楼里面就不好吃？那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家常，不够市井，没有把他的味给拿住。所以说我们强调的市井家常，实际上家常的是什么？家常的是它的口味，是它的风味。第三句话呢叫时令特色，也叫不时不时。实际上这个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物产和健康。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季节蟹粉炒粉皮，粉皮是一个非常地道非常家常的一个民间的那个小吃。 对， 我们民间酒楼里面就用一把盐水，一点生姜米，加点猪油渣或者肉末炒一炒，跟它烩一烩，就特别好吃。但是我们酒楼里面，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季节用蟹粉来跟它做，那既好吃又有调性，也很好，也符合季节的特色。我们主要还是要根据餐厅的定位，你餐厅是什么样的风格，就配备什么样的餐具，你就要配备什么样的菜。 嗯， 然后你要配备什么样的服务，包括我们餐厅的用品、面部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厨师和餐厅经营者都要去共同这个思考的问题。 陈万庆，淮扬菜烹饪大师，全国五星总厨俱乐部主席，曾多次代表淮扬菜赴国外表演交流，参与国宴服务，经营管理着三家黑珍珠餐厅，获评江苏省劳动模范。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陈万庆。 陈总，你做这一行也20多年了哈，我知道你当年其实挺不乐意干这行的。 你怎么知道？做功课了。 好像是家里头说，哎，咱得学点真本事哈。 是，那个， 然后家里头让去的。 不是，那个年代呢，其实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呢也挺亏的。那个年代面临的叫高考，升学率很低嘛。 嗯， 其实你上了普通高中考大学，尤其在江苏，特别难考， 都是学霸， 一个班就没几个，大学生很少。父母呢，尤其是父亲在外事部门工作， 那么外事部门呢，在那个年代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是比较红火的，那么去国外的使馆呀、尤其是到日本啊，到美国去劳务的厨子特别多，那一年都赚二三十万，那个二三十万的时候， 那会儿二三十万可了不得，跟现在不是一概念。 对呀、就是那个年代，那就相当，那我们家属区里面只要家里装电话的、装空调的，一定是厨子那个年代。所以说父亲就想，这个男孩子嘛，还是有一技之长，读什么书呢？其实自己挺不情愿的。 后来那会儿学习特好来的， 还行，反正跟我差不多的，上高中的都考上本科了，现在都不错。但怎么办呢？有一段时间很低落，真的很低落，就是感觉到班上都是在前几名，绝对不会低于前十名的那种。那班上好多都去上高中了，你怎么去学一个技校？完了以后还是学厨子，因为当时大家对厨子的这种认为没有像现在的、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还没有应有的位置，但是总的来讲现在越来越高端的人士对厨子越来越尊重、而且对烹饪越来越兴趣。 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也是个必然的阶段，但那个年代不是这样想的。要说你这个学厨子，那 都没法跟同学聊这事儿，是吧？ 好多次同学聚会都不好意思去啊，确实是这样。但后来呢，就是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自己也想通了。完了呢？ 怎么想通的呢？ 也没办法呀，你那个年代也不像现在说很任性的，我可以退学，我不上，我重新去考。然后我说改行就改行，那个年代没有这一说。所以说自己想，可能是自己的性格问题吧，总归要把它干出来吧，你总归要把它干好吧，不能比别人差吧，就这么简单的。 还是争强好胜的，甭管说我不乐意做这事儿，但是既然做了，咱也不能被别人落下。 就这么一点意思 啊。 那个时候人的三观还没有形成，还真的就是很盲从的，很盲目的，就认为我不能比别人差。人家撇这个豆腐干刀工撇了28片，我看看才22片，我操，这不行啊，自己得练啊，就这么一个道理。完了以后，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当时最好的是西月饭店扬州，因为都是外办系统的，那么就每天晚上放学就可以去跟老师傅去学习了。那个年代对我的成长真的有好处，有好多，那个时候扬州差不多最好的大师傅都在西月饭店里面，好多都是邻居。我穿的那个时候穿的厨师服都是邻居送的，比那个同学穿的要好，因为那个年代穿的都就是那个白大褂子，很普通的白大褂子。但是宾馆里面的那个工作服，有些从国外回来的那工作服给你穿的时候，又感觉 很提劲儿哈， 还比较提劲。所以说越带劲越愿意去那里去学习，跟老师傅后面去学。实际上读了三年书，人家实习了一年，我实习了差不多三年，说而且又有老师傅在教你，那么那个时候是积累得很快的。回想想那个时候吃的苦还是真的蛮多的，但是现在想想也值。这到了后来就是对工作特别有帮助。那时候我是班上的班长，技术也是兼的，那么我理所当然的，我就那时候还有分配，那我就分配到西园饭店最好的这个酒店，叫西园饭店，也是外事部门的， 那是扬州最好的酒店了， 对，那个年代的最好酒店。但是因为我在里面待了差不多三年时间，那么我又对里面很多的管理上面老国企的那种，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老国企的什么弊端，还看不懂，只是觉得哎呦这里的人太多了，感觉到有的时候不那么上进，总觉得我要在那里干得干多少年呢，我想想这也挺不甘的那个时候。那么后来有了一个机会，因为江主席是扬州人，那么当时有因为外事活动的原因，在我们瘦西湖边上进了一个国宾馆，那个时候我算是第一个去国宾馆上班的。那时候还是个工地，没有楼房，什么也没有，还是一片荒地，我们班上同学都不愿意去。最后是班上成绩不好的有几个能分进去，那么成绩好的都是到了西园，到了扬州宾馆，那么我就认为我要去那里。那时候有年轻人的冲动，也有年轻人的这种说不清的感觉，就是死活不肯去西园了。在工地上干了一年在工地上干一年，给 工地上怎么干呢？ 给那个设计师啊，给那个筹备组的组长啊做饭，然后参与里面看图纸啊， 然后装修到现场去看呀、啊、监工啊、 嗯、 这个对我的成长真的是很有帮助的。你想二十岁的小伙子，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你能天天去工地，人家告诉你这个装修那个装修需要什么，对我来说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财富。 嗯， 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厨师不可能去做到这些东西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往往是你好像失去了什么，往往你能得到什么、 嗯、 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意外的惊喜或者有意外的收获、 嗯、 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筹备的之前，那么又去包括刚开业过程当中，又去广州，又去香港，又去厦门、 嗯、 又去深圳，这些新进的城市去学习，一学习就是一个月。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这个饭店，它机会就多是吧、 对，机会就多、 啊、 那么这个机会给你，那么本来就比较好学，然后又比较勤奋，再加上领导有从小看也是外办系统的嘛，家属院里面长大的嘛， 嗯， 他也认为你哎小伙子不错，也有力培养，我要感谢他，人家确实培养了我， 嗯， 23岁就让我做总厨， 啊，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是对我， 这是一个混那个资历的地方， 对，那个时候人家做到总厨那个年代差不多要40岁， 嗯， 那我就23岁，那么就比别人提前了10多年， 嗯。 那么这个10多年给我的机会就太多了，因为又是外办系统的，那么什么美国啊、日本啊、新加坡啊，什么这些所有的国家，那跑了20-30个国家总是有的，那你就 眼界就 不 一 样 了， 就是给自己的这种接触的人不一样， 嗯， 接触的这个东西不一样， 嗯， 那么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没有微博这些东西， 嗯， 如果要有的话，那我早就可能会成为网红了，因为。 我很好奇，你23岁的主厨，人家那底下一些师傅们信你吗？服你吗？会不会一天给你扎刺儿啊？ 一开始是不服的， 嗯， 一开始真的不服。我第一次接待大的任务，就是我做总厨以后， 嗯， 接待最大的任务，那就是时任的总书记江泽民， 嗯， 江主席陪着法国的总统希拉克去他的家乡扬州访问，就下榻到我们酒店， 嗯， 那我是总厨。我那时候24岁，虚24岁，23周岁，跑去给总书记去给他汇报菜单，我都不知道怎么把他汇报下来的，但是我居然把他汇报通了。 啊， 就是我很早的时候有这方面的经历，对我的成长， 嗯， 实际上是非常有帮助。 那当然了，起点就不一样嘛。 当然也有不好的东西。那么说，我为什么对菜品的这种品质那么重视，对食品安全那么重视？实际上我也是吃过苦的。大概是在也是在24、30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一个小地方三线城市对食品安全并没有那么重视， 嗯， 那个年代还是靠经验做事情，厨房里面没有六场管理，也没有讲时机决定成败，那还是靠经验管理， 嗯， 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很宽松的，也是国企，那么出现了食物中毒，最终食物中毒的原因也查不清究竟怎么来的， 嗯， 但是 你是主厨啊，你得担责任呢， 厨房老大，那就经过那个事情，那给自己的这个太痛苦了，给自己的这种教训是一生的。所以说，我现在从那个以后快20年了，没有再发生过任何一点瑕疵，因为这个东西时刻在敲打着我。你不吃过苦，你不知道那个有多痛苦。所以说，我觉得食品安全我是挂在嘴上的。所以做菜首先是原材料跟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那口味还我觉得还是摆在第二上面，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最好的原料，最好的技术，用最好的人， 嗯， 做最好的菜， 嗯， 所以出道早有出道早的好处，也有出道早的难度，老师傅有的师傅比你大，他不支持怎么办，自己干， 嗯， 自己加班加点，好在那个时候年轻啊，对吧，那个时候就是也好学也好奇，又年轻也不服输，关键就自己做，我也很强势的，很有个性，果然也很顺利，当然这个也养成了自己的这个不能叫飞扬跋扈嘛，至少也是少年得志，也是很张狂的，也这个性格你知道吧， 嗯， 那么到了30来岁的时候，由于这个管理上面自己感觉到需要提升，到了20大几岁30岁左右，那么我又走出这个酒店来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出去了工作一段时间， 嗯， 那我再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再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的这个管理有多粗暴，确实给自己教训还挺大的，触动很大， 嗯， 然后再回去再从基层再从 炒锅开始做，又做到总厨，做到总监，做到总经理，再继续把它做上了。 23岁做总厨，然后到了28、29岁的时候，突然觉得不行，我得出去学学，然后来北京了。 对， 那就相当于放弃了那边总厨的位置，是吗？ 那时候我们还是全民事业所有制的身份，事业单位嘛，身份还是。 那你算辞职？ 我算停薪留职。 哦，为什么要做这事儿？ 做了6、7年的总厨以后，我觉得还得出去看看，因为那个时候也经常出国，也经常出来交流，总感觉到扬州这个城市很小，这个淮扬菜在那段时间应该来说是发展最受限的时候，90年代的末期到2005年前后，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淮扬菜的发展的一个低潮期，我深深的感觉到淮扬菜发展是非常有局限性，到了一种真的是一种青黄不接和市场不太认可，因为一个是城市的地位跟经济跟别的发展的城市不能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还很传统，那么跟新的东西，那个时候外面新东西发展真的是很快，你像温州菜是叫瓯江菜，宁波菜叫雍菜，杭州叫杭帮菜，那个时候是最火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一看，哇天哪，你这个边上这种周边城市发展是如此迅速，我们扬州还抱着这个东西在看，我觉得完了完了，我一个我自己觉得这个管理上面有难度，我需要深造，第二个方面我感觉到技术上面确实太弱了，还得需要提升，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我放弃了我的岗位，当然我有所保留，就是当时办了一个停薪留职， 就等于放弃了这个主厨的位置， 对，放出总厨的位置，回来以后再从 从头干起， 炒锅从头干。 放弃了主厨位置，想要出去看一看的陈万庆，没过2年又回到了扬州，而且回到了他曾经做过主厨的餐厅，不过这一次他必须放下架子从头开始，这中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陈万庆，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淡。